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咧收睇风云歌。多谢各位的支持，本人陶杰的 Patreon 同埋白伟聪嘅热腿非常之欢迎，同埋感谢各位嘅陆续嘅加入嘅。咁英国政府咧吓，近日咧就解密咗一个咧秘密嘅档案。呢、這个秘密档案即系显示咧，早在1989年中国嘅所谓嘅六四事件之后咧，英国政府咧系判断中港之间嗰个形势嘅变化咧，制定咗一份思考如何撤走幾百萬香港居民的計劃，這個計劃就叫做香港末日情景 Hong Kong the Armageddon Scenario。 這個呢香港末日情景呢就是假設在1997年在中國得到香港的主權之後有可能的惡化的三種狀況，就是呢當香港市民認為中英聯合聲明呢已經無效，在這個大前提之下，有幾百萬300多萬在殖民地時代在香港出生的香港華人到底是何去何從。這個呢中英聯合聲明是無效呢，在這個檔案裏面就講出可能的三種原因。第一就是中國加強干預香港的所謂高度自治。第二就是香港貪污的狀況就惡化。第三就是香港市民認為英國的國際社會不願意或不能够帮助香港呢，是吧？咁呢一个秘密嘅档案呢就假设一旦係出现中英联合声明无效嘅话，或者出现以下三种情形嘅话，就呢个出现一个叫黄色嘅警告嘅状警示嘅状态。咁呢英国政府官员当时建议呢，就英国政府应该考虑放宽俾啲香港人係入境，即係喺殖民地出世嗰啲呀，唔计嗰啲呢大陆新移民呀。咁其他建議咧就包括監察離開香港去到英國或者其他地方嘅人士咧舉行國際會議，嚟到宣示英國願意幫助香港，準備航班同埋船隻，準備軍隊同埋美軍合作撤走咧香港嘅殖民地咧嘅英國嘅公民。如果香港市民不再對中英聯合聲明保障嘅遷徙自由有信心咧，就會進入紅色的境界，即是話到時中國是派軍隊封鎖香港，是不准香港人離開。在這樣的情形之下，那又怎樣呢？這個呢絕密的檔案呢就現在開始呢是局部披露，因為英國政府認為呢是非常之敏感，所以呢就本來呢就是不想披露的，但不知道为什么呢是里面呢是有人可能不值英国政府近年对中国和对香港的态度呢就爆了出来，这些是里面应该是官方的人士。那这个秘密的档案呢报告呢也都是表达英国政府担心如果几十万以上的香港人来到英国，英国的基建房屋供应呢和就业的职位呢是会严重不足，会导致呢是资源短缺。一定要設立一個委員會來處理呢是幾十萬以上的香港人湧來英國的安置事宜，例如預留居住區、居民所需的服務、必要時加建房屋，但這些呢都會令到英國及其盟國是增加大量的資源，構成一個政治的問題。英國官員呢曾經是遲至2017年呢都评估过香港的那个形势。当年那个计划仍然是敏感。就他们的官员建议就转移去英国国家档案馆继续是密封。只不过英国的公众可以在7月23号即是今日开始是可以上网查阅这个香港应变计划小组了。这个档案截图是一个经常在 Twitter 那里是解密档案和呢公布啲軍事新聞嘅英國前國務部嘅公務員咧，係發布佢用咗個假名叫 Sir Humphrey。嗱，呢個檔案咧就應該係確實嘅，因為咧佢有一啲咧本來嘅白紙黑字嘅原樣嘅會議記錄同埋文件。嗱，而家咧公布出嚟咧， 一啲都冇過時，因為咧嗱，起碼佢喺裏邊所講三種情形嚇。第一，香港市民判斷中英聯合新聲明失效，呢個大前提已經發生咗，唔係香港市民判斷，係中國已經單方面宣布中英聯合聲明咧係一個歷史文件。中國單方面已經向全世界宣布，中國只係履行中英聯合聲明嘅第一條。即是说到了1997年7月1号是收回香港整个主权，其他那些呢中国认为是不再履行，即是说已经是失效，是没有任何的约束力。这个已经是发生了的。至于在它里面那时候的估计，中国加强干预，这个呢亦在发生着，不用问的，这个呢 没有人再质疑的，唐氏综合症的儿童都不会质疑的。第二，香港貪污狀況惡化，這個貪污狀況呢是不是惡化呢？你就要看看香港的廉政公署近十年呢是有多少宗是關於香港的中資那些貪污的巨案呢，是被他呢是夠膽破獲出來。在這方面來說，他沒有功課交到，沒有 KPI， 那你都可以假設呢是香港的貪污狀況呢是一定惡化。因为咧，习近平咧嘅中国咧喺大陆咧搏命打贪，打贪咧就好多大陆嘅资金就走咗落嚟香港，佢甚至伸只手落嚟拉阿邵建华，咁你大量嘅中资走到落嚟，系咪？连中国政府咧都认为呢啲资金咧系因为喺大陆咧系贪污腐败而逃亡嘅，咁佢喺大陆既然系贿赂，啊咁嚟到香港，你觉得佢唔贪污咩？啊你所以咧，你将香港啊啲十年八载。对待中资这个廉政公署那些反贪啊或者那些案件啊风平浪静，同埋大陆的中纪委每一年破获了几多十万单，拉了几多个官员，一对比你可以呢是假设甚至是一个结论，是香港的贪污状况当然恶化，是恶化到呢是廉政公署呢在这方面都没有功课交。这个是一个政治问题，这些又不好擘大眼是自己呃自己。第三，就是香港市民认为英国的国际社会不愿意或不能帮助香港，这个也是啦，是吧？近这五年以来，譬如说黎智英先生的仔就走去英国国会那里呼吁，就呼吁英国插手和美国，因为黎智英是英国公民，是吧？就要求咧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嘅释放，咁结果一路都不得要领。嗱，咁以黎智英为一个象征性嘅人物，同埋47人案啊等等咧，咁你英国同埋美国确实咧系不能够啊系去干预嘅，不但不能够干预，佢嘅上议院好多个大法官咧，亦都主动参与咗中国香港特区终审庭啊叫非常任大法官嘅行列。就被英國的輿論指責咧，係佢哋咧係叫助紂違約，而且咧係有呢個利益衝突。就係當中國香港特區已經由美國嘅英國嘅國會係定性為已經係呢個咧係有中國啊係實現全面管治嘅狀況之下，同埋近五年咧佢個國安法嗰種逮捕同埋咧係判刑嘅手段。就已经咧系话呢啲咁嘅海外大法官咧，英国人咧系应该咧系有一个压力系退出。嗱咁嘅状况之下咧，可以话啲条件就齐晒喎。齐晒嘅话，你而家呢个档案解密咧，咁你喺香港就喺英国嗰啲所谓嘅流亡团体咧，就会有新嘅功课做啦，系咪啊，鲍生？ 系咁啊！呢个时候咧，呢份档案解密披露咗六四之后咧，英国政府嘅一连串计划，或者系佢哋嘅contingency plan 啊，即系话佢哋 plan B 点样去撤走香港数以百万计嘅人咧？我觉得好讽刺，因为正正而家嘅工党政府咧，第一就准备批准咧兴建呢、这个庞大巨型嘅中国领事馆，另外。亦都向中國咧乞取咗6亿英镑嘅呢個貿易，跟住咧對 BNO 5+1嘅承諾咧，而家隨時失守，就變成10+1。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對比咧，當年呢個計劃咧的而且確咧係算係即係叫做有道義喎，因為咧裏邊咧係巨細無遺啦，亦都係討論緊點樣去撤走咧 百万计的香港人的细节，譬如好像你说要动用一些盟国的船只啊，或者是那个 美国战舰啊， 是啦，怎样去来到英国之后要兴建房屋啊，譬如说基建怎样去要配合啊等等，即是不是只是吹水的，真的有一个模拟计划去想着呢怎样去安置这些香港人。咁虽然啊呢个计划有一部分当然我认为系一个政治嘅需要啦，即系话一旦咧如果后世啊去追查嘅时候，当时我都曾经喺个台底里面攞份嘢出嚟，喂我都真系有准备过㗎，只不过呢就评估之下呢就未发生呢件事，所以我就冇執行到啫，就唔代表我冇諗过。咁呢啲呢亦都系可能系一啲即系英国嘅传统政治里面一啲智慧所在啦。不过计起上嚟呢，我觉得又咁諗，试下切身处地，如果真係喺1997年之前，即係六四嘅时候，大约係八九年或者係去到90年代初，如果真係容许撤走数以百万计香港人，究竟有几多人愿意走呢？究竟真係会唔会有即係咁多嘅香港人愿意去到英国呢？嗱，呢个都係另外一个问号。不过无论如何啦，呢份档案我就未上网去详细睇啦。不过我都好有兴趣睇下呢个咁庞大嘅人口迁移计划咧，我觉得系好似喺人类历史上未发生过。 未发生过。嗱、呢个咧咁嘅应急嘅计划咧，你而家今日睇翻咧，可以讲系有过时之处，亦都有未过时之处，系嘛？嗱，先讲未过时之处，就系而家中英联合声明当然系失效啦。英国政府当时的估计呢，是中国不会遵守任何这个中英联合声明的国际承诺。这个呢亦都是成了真实啦。是吧，同埋呢就这个英国政府对于现在那个工党对于这个中国方面呢，因为呢莫才贫穷没钱呢，就一早呢就已经认为中英之间的贸易是远远重要过他继续承担。这个中英联合声明其中一个签署国50年不变的那个担保的责任。因为英国是担保国来的，它是 guarantor 来的。这个担保国呢那个责任呢是超越1997年7月1号的。这份中英联合声明你拿到任何国际法庭，甚至拿到香港的任何一个大律师呢，都可以告诉你，英国呢它身为中英联合声明的两个签署国之一，它是有50%的担保的义务和责任。所以它才当时有一个这样的应急计划，因为它知道自己走不掉。如果它想着拍拍啰柚走人，7月1号落旗归国关人差事，它就不会有这个应急计划。它之所以有应急计划，它就知道中英联合声明在1997年7月1号之后至到2047年6月30号是对英国同样有约束力的。咁所以解出咗呢个解密呢，就可以讲话证明佢自己证明英国政府呢本身亦都系违反咗佢嗰半嘅中英联合声明。就系呢冇尽到一个呢 guarantor， 一个呢担保国嘅责任。不但冇，而且呢正如你睇到呢系攞咗6亿嘅合同啊，将呢个泰晤士河南岸伦敦塔对面的一个古迹呢是割咗俾呢个中国做大使馆啊，这个不顾美国政府的反对啊等等，是吧。所以呢就已经呢这些是里面所假设的阿玛加顿末日的状况呢是已经是出现。只不过呢香港大多数人呢是仲未出现一个集体的恐慌。类似1975年4月美国撤出西贡那只，是吧。咁呢个呢就可以令到英国政府呢是甩身嘅。就话虽然呢中国系违反咗联合声明，之但据我哋观察呢，而家留喺香港嘅嗰啲中国人，包括嗰陣时喺殖民地出世嘅英国公民呢，殖民地公民呢，佢哋似乎呢系并不对中国而家直接管治香港呢是有强烈的反感，因为看不到他们有恐慌啊，歇斯底里啊，集体走去英国住香港领事馆门口静坐啊，是吧，个请愿啊等等，是吧。好啦，嗱，这个呢就是他这个解密档案是未过时的地方。但是过时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现在即使你现在英国政府想执行这个计划，如果我是一个呢 观察家，我哋叫佢唔好啊。系嘛？呢个计划系完全过时。点解？因为你讲紧350万人喺1997年6月30日之前喺香港出世嘅华人，而家经过咗香港嘅主权移交咁耐，佢哋里边大好多系香港嘅公务员、纪律部队、工商界，吓好多做咗咧人大同埋政协呢一班人咧，系尤其喺香港嘅精英管治阶层。包括好多嘅专业界别，例如律师、医生之间，佢哋嘅思想一早已经咧系转为咧系效忠中国政府，系亲中嘅。嗱，你睇翻1989年6月4日喺《文汇报》大公报登嗰啲咩谴责屠城啊嗰扎名单，你一睇啊，里边有工联会啊嗰啲分子啦，啊有啲大甚至《文汇大公》嘅员工啦，有后来啊做咗呢个叫政协副主席嘅梁振英等等啦。立法局里面啲民建联啊吓，啊嗰啲头面嘅人物啦，啊呢个1964咧，呢班亲中嘅人咧，佢只不过系昙花一现，佢哋咧或者有嘅几分嘅恐慌，之但系咧，佢哋绝大多数嗰阵时咧喺度抱住一种乐住啊个心态，系觉得邓小平唔会屠城，同埋赵紫阳一定会咧。是跟解放军某些势力呢可以夺回个政权。所以这班中国人呢是一班政治投机的分子。跟着呢他们即刻变返面是归返位。中国呢亦都不予追究。跟着呢他们一路落嚟呢经过是97年到今日呢特别经过2014同埋2019呢这班在殖民地时代出生的香港人其中包括攞咗戴卓尔夫人醒俾佢哋嘅50000个秘密嘅居英权啊！呢啲香港人以佢哋今日嘅政治立场同埋思想，系不应该被接纳咧，系进入英国嘅。所以如果你话英国而家咧就傻傻更更去履行啊，嗰阵时呢个秘密档案啊，系佢认为自己嘅责任咧系好蠢嘅。啊，呢个档案咧系应该咧系作废嘅。但要同時咧係另行審視，因為點解？因為你睇而家 Donald Trump 都好醒啦，係嘛？佢而家咧係美國啊，即使啊係要再啊俾呢個移民入境，除咗俾錢之外，啊都要審查佢哋嘅社交媒體啊嗰個以往嗰個思想立場。我相信喺美國喺中國嘅領事館，如果要接受而家中國留學生申請簽證咧。是要睇埋佢哋嗰啲微博啊、微信啊，长期佢哋系咪仇美分子、反日分子，同埋一啲咧小粉红同战狼。嗱，而家因为咧多咗一隻叫手提电话里面社交媒体啊，呢啲咁嘅记录，呢啲咧系1989年6月4日嘅时候英国政府不能预见嘅科技嘅新进展。所以佢哋嗰阵时咧就戴卓尔夫人，当然咧都仲系有啲良心啦，佢哋知道啊，佢。戴卓爾夫人是很憎共產黨的，這個個個都知道，但他交回給香港是不甘心情願。但跟著後來的保守黨的金馬倫、財政大臣歐斯本、跟著到後來的文翠山、到現在工黨的施紀賢、這些呢、即叫 Keir Starmer， 他們對共產黨的看法和中國的看法和那時候冷戰時代的戴卓爾夫人呢是不同的嘛，是吧？所以呢，这个解密档案呢是有脱离实际的地方。所以但是现在今日睇返呢是有一个参考作用。就是呢未过时的地方的时候那一 part， 那么到底英国政府应该怎么做，是不是？好啦，你如果要做嘢的时候不等于话要将300多万人是完全无限制地放晒入来香港。如果是这样，香港的 BNO 人士和那些 Hong Kong Watch 应该出来第一个反对。你不要这么蠢，应该呢里面很多人已经变了质。如果你又来到英国呢，他们没有很多这些香港人，这些班这些人来到英国没有东西捞的嘛。是吧，没有东西捞的时候又在那里数手指。中国驻伦敦大使馆这样勾勾叫你埋来做线人。叫你加强呢是监察回自己香港那些人，那些思想组织活动。跟住每个月啊派翻1000多镑洗费啊，呢班所谓喺殖民地出生嘅香港华人系第一，如果你放咗佢入嚟英国，佢哋系第一批扑到去做嘅， 咁你嗰陣時英國政府咪捉蟲入屎忽係咪啊？即係我講句坦率少少，係嘛？因為英國政府好蠢㗎，你知唔知啊？你尤其而家工黨嗰啲咧，哇！裏邊又貪又懶又蠢。你而家俾啊整個檔案出嚟，你俾啊啲斯坦麥斯幾賢咧，佢睇到烏蛇蛇嘅，成班嗰啲咩內政大臣、外交大臣就坐喺度咧，好似一班低能兒咁啊！應該點啊？應該點啊？佢哋當然咧係最。快捷的方式就是矢口不否认啦，佢话呢啲系戴卓尔夫人应承噶啦。而家嗰个时势唔同咗啦，佢哋唔会咧系有对呢一份嘅档案有任何嘅承诺，但系唔得噶噃。因为你当时咧呢个中英联合声明，你英国嗰个担保国咧系五十年有效喎。不论英国保守党、自由民主党、工党，甚至共产党上台啊，都有一个约束力噶。所以而家呢份戒密档案啊，喺一旦公布咧，就会好复杂啦，系嘛？ 系 嗱，呢个咧，点解喺呢个时候有人敢踢爆咧？冇鬼系咪死会死得人咧？呢个时机啊，系嘛？系咪暗中啊，系有某种嘅玄机喺里边咧？呢个我就不想咧，系再猜测啦。但系政治咧，系往往冇咁简单嘅。 系咁啊，当然啦，呢份档案嘅披露咧，对于即系而家嘅工党政府咧，的而且确系一种。啊，令到佢哋尷尬嘅。點解尷尬呢？我會覺得就因為而家嘅所謂 Armageddon 嘅末日嘅情景啊，並非出現單單喺香港。咁有人咧會覺得喺香港其實而家係悠哉悠哉，因為既然可以享受咧大灣區嘅方便，亦都咧享受咧好多中國大陸咧嘅資金嚟到嘅好處。嗱，唔好講笑啊，淨係香港嘅股市都升咗二萬幾點啦。好多人從中都攞到啲着數嘅，咁所以即係點樣去判斷呢個 Armageddon 咧？呢個就係好個人啦。但 係 事實上嗱，另外一個角度，其實英國先至係末日情景喎。嗱，最新失業率咧去到 4.7 啦，跟住咧每日數以百計嘅難民咧就橫越英倫海峽嚟到英國，而家就要用納税人嘅錢咧養依幾萬個嘅難民啦，咁而且仲繼續增加緊啦，咁仲有。嗰啲富人税啊，同埋最新嘅呢個對於移民嘅政策咧，就越嚟越辣啦。咁啊，大量嘅英國有錢人咧，就已經出逃啦， 走人啦， 去咗其他地方啦。啊，譬如歐洲或者亞洲嘅地方啦。咁喺咁情況咧，呢個文件我覺得諷刺嘅地方，唔係話講咩違反中英聯合聲明，因為好似你話呢個已經大家咧已經心知肚明，同埋咧唔需要討論啦。反而我覺得對相映成趣的是這個計劃現在對於英國的政局和社會來說是調轉，可能真的現在你開放給這麼多香港人這些97年生長的人，現在 BNO 都可能未必有人再願意來英國，特別是如果真的十加一之後，也都令到其實現在你看到工黨之下的英國的環境是看不到前景的，這種失業率和通脹啊种种情况，所以而家呢个档案嘅出现咧，系有啲讽刺，我觉得系 啊嗱咁样嘅嗱，即系应该点做咧？嗱，呢个正如我三年前我哋风云谷啱啱开台，本人咧系一再提醒劝喻香港嗰啲 BNO 嘅人士，如无必要唔好离开香港，唔好放弃你嗰份咧月入4-5万元嘅工，如无必要啊！如果你在2019和2020年没有参与过那些政治和抗争活动的话，不需要一窝蜂地连根拔起卖楼。当时我这样说的时候，有一个自称心王的叫星期二得道，有两个肥仔，再加上有一个叫港灿会馆，那个叫齐亚哥，在这里说本人是中共的国安。是想香港的人留在香港，不要过来争食。现在这两个频道呢，我现在邀请他出来是跟我对一对质，是吧？我是不是中共的国安？你是不是仍然还要呼吁香港所有的人走晒，是吧？这些人蠢呢是没有药医的。无论是什么颜色都有蠢人，还有一些很阴毒的人。现在你看看啦。系嘛嗱，英國呢個檔案咧，我要一個客觀嘅評論。嗱，而家咧反而唔係話咧係1989年，1989年嗰時咧，你係擔心緊喺1997年主權移交之後嘅漫長嘅50年。而家咧就呢個中國收翻香港咧，已經過咗幾多年啦？已經過咗長達咧係27年啦，過咗一半啦。 嚟2047年啊，呢个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咧，只系剩翻几多年？而家剩翻咧系22年都唔够。因二十二年唔够啊，因为而家咧已经系2025年嘅7月啊。2047年咧，香港嘅资本主义制度将会终结。根据中英联合声明，2047年7月1日开始，香港将会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实行嘅咩社会主义制度呢？就系而家呢个习近平咧系主导同埋管治之下嘅嗰种带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嘅社会主义，包括对于娃哈哈啊，对于其他嘅，譬如话马云嘅阿里巴巴，对于腾讯，同埋对于其他庞大嘅私人企业，而家中共啊个态度就系不准资本咧系无秩序扩张，一定要实现财富平均分配，所以系一一咧系没收啊，系呢啲咁嘅民间资本嘅财产。最新嘅呢一单就系娃哈哈啊，嗰个两父女啊。尤其那个女叫钟福利，祖宗的钟，不是社会福利的利啊，翻福乡嗰个福啊，系咪？然后何 Lily 嗰个利啊，而家咧喺大陆就俾人扣住啦，就话佢非法咧系挪用咗至少21亿嘅美金运咗落嚟香港。香港咧喺而家习近平先生管治嘅中国眼中咧，系一个红色贪腐资本啊窝藏同埋洗钱嘅地方。所以呢，如果习近平先生呢条路线一路行到去2047，係咪嗱，呢个呢我唔会质疑啦，係咪，佢今年只係得72岁。再过多27年呢，都只係得嗰98、99啫，邵逸夫啊都活到107岁啦，係咪，98、99岁嗰时候邵逸夫都走嚟无线电视开会啦。所以呢，就如果而家中国行呢个路线呢，是到了2047年呢，他现在这个资本主义制度可以讲必定寿终正寝。所有的地产商最迟啊，我不排除更早啊，是会在2047年7月1号呢将他们的财产全部要交返出来的。是会收归国有。这个呢要实行啊习近平啊领导的中国，是吧，这个叫做中国梦，同埋咧系为世界指明方向，呢条路咧系铺实咗噶啦。喺咁嘅情形之下，第一、第二，而家中国民间啊嗰种咧仇恨嘅情绪咧系处于一个高度挥发性。例如仇日啦、仇美啦，系嘛？同埋咧对于香港啊嗰啲人啊，系一有啲咩风吹草动，例如话曾志伟同埋钟镇涛呢两个最近喺马来西亚同一个叫黄明志嘅反共歌手影嗰张相，都即刻俾大陆嘅微博网民声讨，就要嗱嗱声去道歉。呢个仇港嘅情绪咧，系只会增加，唔会咧系减少。同埋，成个中国会系恢复翻去以前咧，1976年之前毛泽东时代嗰种激进嘅社会主义，甚至行共产大锅饭。这个的前景呢，亦都呢不能够呢是去否定、不能够呢去排除，而且呢是越来越呢是有实现的可能。一旦在2047年7月1号中国香港特区会变咗做1975年4月的西贡，或者是1976年的赤柬统治的金边的时候，咁香港的人是怎样呢？如果假设呢有一个香港人在1990年殖民地时代出世，他是拿了 BNO 的。到了2047年呢，他只得57岁的。2047年如果7月1号如果香港万一是变了1976年的柬埔寨金边的时候，是吧，那阵时就不是说你现在有得去大湾区吃饭啊，是吧，还去吃到舐舐嘴啦，去大湾区剥牙啦。嗰时嘅中国可能咧系会一个重大嘅变化，系翻翻去红色毛泽东时代啊！喂，唔系好远噶咋？而家咁样嘅趋势落去咧，系一步一步啊，系行翻嗰阵时啊！我唔问嗱呢个咁嘅可能性咧，系咪好高咧？我唔敢讲，但系而家咧，你绝对不能够排除喺一个1990年出世嘅香港人，系咪因为佢个父母信咗1985年？英国有份签署的中英联合声明， 嗰时英国话俾香港人听呢份联合声明系一个好嘅协议，中国会遵守，因为中国咧如果将香港赤化咧系对佢冇好处。嗱，而家嗰时嘅英国政客嘅预言到而家系落空嘅，啊，而家证明啊，中国咧系将香港打烂啊，啊，佢都咧系在所不惜嘅，系咪？你睇动态清零就知啦。而家你香港你夹乜嘢啫？香港你再先进，喺某某人嘅眼中，你都只不过系一个资本主义嘅香港。你香港再先进，都唔系喺我哋自己手里边，你唔喺社会主义。而家呢个人对香港嘅态度，系而家中国当局啊极有可能持有嘅态度之一。呢个同意1985年签署中英联合声明嘅时候，邓小平、赵紫阳同埋胡耀邦当权嘅中国咧系唔同。好啦，到咗2047年系好快噶咋，22年啦。跟住你好快啊，汇丰银行啊呢啲咧，你要批土地使用权啊，好快啊，你系咪要横跨2047啊？跟住嚟紧啦，系嘛？嗱，咁佢呢个系到咗2047年7月1日之后，香港嘅资本主义制度结束。随住中国进入一只非常之激烈嘅共产主义状态嘅时候，请问喺97年出世之前嘅香港殖民地嘅英国海外公民，佢哋何去何从？嗱，佢相信我谂嗰阵时佢哋会走嘅，而家唔走唔紧要，你慢慢享受大湾区嘅美食唔怕，系嘛？你同大陆咧继续融合，但系而家跟住行落去冇一步啊，每一步啊。你都不能預知喎，你而家 Donald Trump 都係啦，都係 unpredictable 啊！呢個世界係無法預知嘅噃，係嘛？30年前你點估到美國而家啲左膠係搞到成個國家唔人唔鬼啊，通街食芬太尼啊，同埋露宿啊，同埋咧係食大麻咧喺東西岸，你都估唔到啊！嚇，22年之後嘅香港會唔會啊係變成1976年嘅金邊，或者1978年啊嚇嘅越南胡志明市咧？边个敢包呢而家？但系22年系好快嘅，所以呢个解密档案喺呢个时呢份解密档案咧系答唔到2047年嘅问题，佢只系咧系尝试解答1997年7月1日之后嘅问题，但系而家嗰个已经唔系问题，而家你反而咧系要睇远啲，系2047年7月1日之后香港会系点，系咪啊？ 嗯。其实件事好简单嘅啫，呢份档案当然咧系值得作为历史文件去啊评论同埋回顾啦。但系如果从翻简单角度，其实有啲人已经即系目睹咗或者系叫做咧被欺骗咗三次噶啦。嗱，第一次咧其实唔系讲紧1985年，系应该如果数翻转头，可以系话1966或1967年嘅文化大革命，而亦都令到香港咧就有暴动。咁当时咧，有好多人覺得咧，依個中國咧就暴動之後咧，或者係改革開放之後咧，中國會步向一條咧自由民主或者開放嘅道路，啊啲人咧就會脫貧等等，咁啊相信呢個咁嘅願景，咁啊的而且確部分係發生咗嘅，咁啊之後咧就1985年就中英聯合聲明就50年不變，咁啊亦都有一代人咧係相信呢個主權移交或者回歸中國咧係一個。嘛，佢哋嘅使命或者覺得佢哋嘅命運所在，所以決定咧就留低。咁另外咧就去到97年之後咧就係、是、究竟呢個中英聯合聲明能唔能夠執行，同埋香港會唔會喺中國嘅統治之下咧會繼續繁榮？咁亦都當時咧有好多人咧就諗住樓股兩旺啊，樓價上升之後咧覺得係冇事嘅。嗱，咁其實咧呢樣嘢咧已經發生咗三次之後到而家嘅香港嘅局面。究竟中英聯合聲明仲有冇效啊？人權、自由、民主啊，新聞嘅自由啊，仲存唔存在？呢啲我都唔需要再複述啦。咁如果有一個男人呃咗你三次，呃咗你三次之後，如果第四次話俾你知，2047年咧依然咧係我會遵守到聯合聲明啊，或者其他嘅香港嘅發展啊，俾你哋賦予呢個國際上面有嘅人民嘅自由啊等等咧，咁如果你繼續相信，又繼續願意將下一代壓住落去，咁我無話可說，係嘛？ 咁嘅， 所以正正亦都係好多而家我喺英國見到嘅年輕父母啊，佢哋啲細路仔咧係手抱啦，或者係幼稚園啦，好多嚟到英國，雖然對於前途係未明，但係佢哋數一數，如果20幾年之後，即係2047啊， 依細路仔就係30歲或者係20幾歲左右啦。咁正當成年或者佢哋正當佢哋嘅人生嘅高峰嘅時候咧，如果我冇俾一個選擇佢，或者冇俾個機會佢，會唔會好似即係你講嗰啲90後啊，佢嘅上一代嘅父母決定信呢個1985年嘅中英聯合聲明，結果留低咗香港，造成佢哋喺2014或者2019嘅命運嘅改變，咁呢個又係咪一個歷史嘅選擇咧？從歷史而家又再次重複緊啊，陶生。 咁啊，唔緊要嘅，你而家聽香港特區教育局局長蔡玉蓮啊，嗰嗰個教育政策咧，啊跟住咧香港10世都冇事嘅，係嘛？啊回歸祖國啊，做一個中國人啊咁。但亦都咧，唔等於話一定會出事，即係話2047年7月1日之後，可能咧都一樣留股兩望嘅，係嘛？我頭先講嘅咧就係客觀陳述，係嘛？有可能咧係變差，亦有可能咧係會變好。嚇，萬一變差嗰陣時點咧？咁啊，中國人個個都有走難情結嘅。嚇，阿董都教咗你啦，叫居安就一定思危。我哋頭先提出呢個咧係一個思危啊。啊嘅一個咧誒假設，咁你要問一下英國政府啊喺22年之後有乜嘢打算啊？ 嗯， 啊你應該問佢英國政府，你咩香港觀察啊嗰啲啊英國嗰啲咧就唔喺度咧，仲唔需要再糾纏嗰啲咩721啊、831啊呢啲？而家問佢2047之後你有咩打算？ 嗯， 22年後係好快，而家2025年，你而家打倒褪去22年之前。是2003年那段时是立法23条50万人上街。叶刘淑仪做保安局长因此撤回草案和他辞职。是不是仿如昨日你现在计算2025年之前的22年是不是2003年很快的啫。2003年我就刚刚同在香港商业电台开始做光明顶。现在都做了22年了。再另一个22年就到2047年7月1号㗎喇。 係 你唔好以为仲慢慢磨啊。係咪光阴有如白驹过隙啊，你嗰啲咩小学生作文第一句呢啲咁嘅老土啊个开头啊。不过唔紧要嘅，咁而家中国香港特区呢，你明见到佢英国咁样上门挑衅呢，你点样应对呢？你而家即刻呢又可以宣布一个叫接济英国难民嘅应急方案。凡親在英國是冇得吃的，優先是收容白人，因為以前你的殖民宗主國是白人嘛。凡親在英國的白人，利物浦、曼徹斯特、倫敦冇得吃，而你想來到香港是做難民的話，那你中國香港特區你不妨問一問你的阿爺，在這個大嶼山整一幅地，是給回英國的白人是過來在殖民地那裡呢，是給他們呢是居住和任他們開墾。因為英國人很懂得 gardening 啊， 做緊 㗎喇。 奧蘇利雲。 奧蘇利雲。奧蘇利雲。奧蘇利雲你留他不住嘛。最弊你又被奧蘇利雲是侮辱了你一鑊嘛，是拿來做跳板跟住去了中東搵食嘛。所以這個就是香港特區的失敗囉。嗱你現在看看是吧，英國政府既然是這麼差，你不妨啊是吧，你是反擊呢，你就開放大嶼山，是收容至少呢是50萬英國的白種的難民，在那裡沒得吃的那些教師，那些寄宿學校執笠嘛，很多沒有嘢撈，那些是優等人來的，是不是？那些是文明人，很多牛津劍橋現在在那裡失業，是不是？還有周圍惡執煙頭，是可以搬他們過來，然後呢你由一帶一路問中國拿回些錢，是吧，在那里撥返那些救濟金，然后呢对你有好处。因为你想重建这个叫国际金融贸易城市的形象。如果你收容50万，不要讲50万，30万的英国白人难民来呢，他将你那个人口呢，那些这样的衰口烂面那些呢，那些这样的 低端人口那些移民呢，是 upgrade 返，是冲返淡。嗱，呢啲咧先至叫做咧係新血喎、哦。咁你成個香港個人口個 profile 啊，嗰、那個 demographic 嘅 profile 係攞出嚟夠靚仔嘅嚟。嗱，呢個我真心建議啊，話俾你聽啊。 係呢、 呢条桥咧，我都曾经谂过，估唔到你真系讲出嚟。即系咧，其实呢个可以对住嚟干嘅，譬如话咧，英国有 Hong Kong Watch。咁你喺香港成立一 個 UK Watch 咯，係 啊，就 UK Watch 就 watch 香英國嗰啲經濟啊、人權啊、難民嗰啲問題，照樣定期發表報告，又跟住開一啲咧就記者招待會，跟住咧又俾翻最低工資咧，好似你話嗰啲英國嗰啲失業人士招攬， 叫佢哋過翻嚟咯， 嚟大嶼山啊，啊開墾啊，或者係做 大嶼山。叫他哋啊，做翻英國人最叻嗰啲 gardening 啊、畜牧 啊、 園藝啊、種菜啊、種薯仔啊，係嘛？係對成個香港嘅農業啊，你而家咪李家超咪喺香港發展農業嘅，佢話係嘛？你叫而家叫香港咧下一代啊，躺平嘅農農鬼啊！但係你叫英格蘭北部好多嗰啲咧，而家最近俾啊呢個 Keir Starmer 嗰啲加税啊、土地啊，係要加埋呢個叫遺產税啊。 系啊， 佢搞到叭叭声冇得捞啊！你咪叫佢嚟香港咯，系咪啊？得噶，啊大屿山俾佢玩先，啊然后咧慢慢咧佢哋咧翻嚟兰桂坊，收复翻咧呢个湾仔洛克道，开下酒吧，将英国嘅白人文化引入嚟，咁你成个中国香港特区啊，系咪嗰阵以前嗰阵味咪翻嚟咯？你嘅形象咪可以同阿罗奇啊、摩根士丹利讲嗱，我哋有扎西人啊！是来到投奔、啊、住满七年不用七年啊哎嗱嗱声快车 啊， 啊只要你每个人啊是拿住大约十万磅到你咪卖鬼咗英国嗰间烂鬼屋啦个个有间屋噶是咪住喺嗰啲山卡兰嗰啲地方呢百几万 啊， 啊你卖 Q 咗佢然后将个一百几万呢是搬嚟香港是咪然后几个英国人夹钱喺度买返个单位然后呢喺香港由头嚟个重建家园。都得噶，系咪？你可以怼翻佢转头噶，咁你咪洗刷咧？呢、這个叫林则徐啊，鸦片战争百年屈辱咯，系嘛？即系人蠢啊，冇药医啊，即系啲人真系冇想象力嘅。 喺大屿山、或者喺北部整个 Little Britain 系嘛？ 系啊， 都得噶， 系啊， 仲要串下佢添。呢、這个 Little Britain 系一语相关啊，有套喜剧、 啊、 就攞嚟嘲笑佢。 你而家大把香港嘅学校缺少英语教师，起码咧系每一间。中小学咧系分配一两个，由香港特区政府教育资源嗰度出粮，位位咧四五万银，多过祖家一倍，而且呢度低税制，你惊英国人唔会扑到嚟，系嘛？你咁样报仇又好，回归又好，喺啲咧诶仇英啊嘅极端啊嘅亲中分子里边咧，呢个叫报仇；喺一啲咧亲英恋殖嘅眼中咧，呢啲系回归翻以前啊吓嗰个老豆。嗰、那個宗主係嘛？咁呢個咧各有各睇啫嘛，係嘛？嗱、這個、呢個咧，如果你識做啊，你牽條計上去啊，俾習近平辦公室咧，佢就話你乖仔啦。好啦，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多謝各位收睇《風雲谷》，下次節目時間再會。 好多謝大家，如果仲未訂閱《風雲谷》嘅，請訂閱，多謝。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係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條橋。Over the troubled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d water 嘅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咧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 眨下眼，风云谷嘅订阅人数已经超过咗40万啦。感激海内外的朋友一直以来的鼎力支持，为了回馈大家，我们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的内容，现在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都会有风云快讯，等大家吃紧晏的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的晚上十点继续有风云谷正片，陶生和爆Sir会以轻松的角度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还有收费会员专属的风云会同大家细细声密密倾，而家就嚟睇下最新嘅精华片段啦！ 啊，我呢三年啊，尤其呢一年啊，我遇到识与唔识或者街边嗰度叫阿曹生，我好中意睇你风云谷嗰啲，我问佢香港点，全部都系头领嚟， 领头， 全部都系话个市系死晒，咁可想而知啦，系嘛？啊，由自入兴啦，你而家住喺香港一个擘大眼、人人讲大话或者被讲大、被逼讲大话嘅城市， 咁讲唔可以话佢哋讲大话嘅，唔讲得 真 话，